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些名臣，他们口才了得，能言善辩，再刁钻的问题在他们面前也能够迎刃而解，而且这些人还能够通过辩论表现出自己的忠心，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辩士之臣。诸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将会陆续为您介绍中国古代十大有名的辩士，马上跟您走进今天的历史风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在解读之前，咱们要先来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辩士？辩士，辩论的辩，也就是靠着辩论说服，为他人出谋划策来谋生之人。辩士最开始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年代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就叫做士，这个士就是士兵的士，也就是低等级的贵族。那怎样算作低等级的贵族呢？在那个时代，贵族一共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天子、诸侯、大夫，那最后一个等级的贵族就叫做士。前3个等级的贵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领地，有封地，但是士却没有这些。但是士又并不仅仅只有一个贵族身份，他还需要有一技之长。如果他的武术好，那么我们称之为武士；如果他兼具文采，这就被称作文士；如果他足够聪明又兼具口才，就被人称作辩士。咱们要介绍的中国古代十大辩士当中究竟有谁呢？我们先来说到的第一位，他叫做晏婴。晏婴又被人称作晏子，字仲，他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诸侯和百姓中有着相当高的声誉。晏婴历经了士林公、庄公、景公3代君主。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诸侯并起，风云变幻，但是晏婴凭借着自己机敏的头脑和出众的口才，内辅国政，屡建齐王，竭心尽力拯救内忧外患的齐国。在对外斗争中，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诸葛亮曾在他的《梁甫吟》中称赞晏婴说，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薄下齐晏子。司马迁更是对晏婴敬佩仰慕有加， 他在《史记·管晏列传》当中感慨地说道：“假令晏子而在，于虽谓之执鞭，所骑木焉。”话说齐景公登基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晏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之人，就将其任命为丞相。齐景公希望能够重新建立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他想通过豢养一批勇士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中有三位勇士，一叫田开疆，二叫公孙捷，三古冶子。他们三个人号称齐国三杰，此三人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但同样，此三人也恃宠自傲，为所欲为。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家大的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齐国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危害到国家利益，便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上无君臣之意，下无长帅之伦，内不以进暴，外不可威敌的勇士。而齐景公则担心博之恐不得，智之恐不忠，于是晏婴决定伺机治杀此三勇士。 晏婴，春秋时期齐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辩士。齐国有三位大将，他们武艺高强，并且自成一个势力，已经威胁到齐国君王的威信。但是齐王又害怕杀害他们之后会让齐国边疆陷入危机，晏婴用了一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晏婴。 有一天，鲁昭公访问齐国，齐景公设宴款待。鲁国有叔孙腊之礼仪，齐国则有晏婴之礼仪。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杰则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就在此时，晏婴心生一计，决定借此机会除掉他们。当两位君主酒至半酣时，晏婴说：“园中金桃已然成熟，摘几个请二位国君尝尝鲜吧。”齐景公大悦，传令派人去摘。晏婴忙道：“金桃很难得，还是臣亲自去吧。”不一会儿，晏婴领着袁立端着玉盘献了上来。众人一见，只见盘子当中放着六个桃子，个个硕大而新鲜，令人垂涎。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拿了一个金桃，鲁昭公边吃边夸奖桃味甘美。齐景公说：“这桃子实在难得，叔孙大夫天下闻名，当吃一个。”叔孙诺谦让道：“我哪里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理应他吃。”齐景公见二人争执不下，便说道：“既然二位谦让，那就每人饮酒一杯，食桃一个吧。”两位大臣谢过了齐景公，将自己的桃子吃下。这个时候盘中还剩有两个桃子，晏婴说道：“请君王传令群臣，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桃，如何？”齐景公自然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乎传令了下去。果然，三杰之一的公孙捷率先走了过来，拍着胸膛道：“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虎打死，救下国君，如此大功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晏婴说道：“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自酒一杯，桃一个。”公孙捷饮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的得意。古冶子见状厉声喝道：“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一只大猿兴风作浪，咬住了国君的马腿，一下子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是我跳进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大猿，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子呀？”齐景公说道：“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我的命 早就没了，这是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在一旁的田开疆眼看桃子被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哎，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舍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5000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就连临近的燕国和吕国也望风归顺。如此大功，难道我不该吃个桃子吗？”晏婴忙说：“哦，田将军的功劳当然高出公孙捷和古野子二位，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再请您品尝吧，您先喝酒吧。”田开疆手按剑柄，气呼呼地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罢竟然挥剑自刎了。公孙捷大惊啊，也拔出剑来说道：“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到吃不到，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罢也拔剑自刎。古野子见状更加的沉不住气了，也大喊道：“哎呀，吾三人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们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说罢一拔剑自刎。卢景公目睹此景，无限的惋惜啊，半天才站起身来说道：“我听说这三位将军都有着万夫不当之勇，可惜为了一个桃子都死了呀。”齐景公则长叹一声，沉默不语。这时晏婴不慌不忙地说道：“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智勇双全，足当将相之任的我国就有数十人，这等武夫莽汉那就更多了，少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其实晏婴早已经为齐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军，这就是春秋时期威震诸侯的名将司马穰苴，他后来为齐国的江山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时间来到晋王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当时齐景公正在外地游玩，当他身边的人告诉他晏婴去世的消息时，齐景公立刻返回了京都，甚至连宫殿都还没有回，就赶到了晏婴的府中，趴在晏婴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声泪俱下地说道：“您生前日夜批评寡人，对寡人的过失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而寡人仍然淫逸不收敛，一直在百姓中积怨甚深。如今上天终于降灾祸于我齐国了，却为什么不加在寡人身上，偏偏落在您的身上呢？齐国的江山社稷危矣。”看到齐景公如此模样，左右群臣也都失声痛哭。在晏婴死后的很多年里，齐景公还不时地叨念说：“再没有人能像晏婴那样经常批评我的过失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风云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大辩士。接下来为您说到的第二位辩士名叫邹忌。邹忌是战国时代非常著名的政治家，由于他机智聪慧并且为人勤勉，所以受到了齐威王的重用。他曾经劝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利民进谏，主张修订法令监督官吏，严明赏罚，并选荐得力的大臣坚守边境。在围魏救赵的历史事件中，邹忌也是有功之臣，他还推行改革，使齐国国力渐强。总体来讲，邹忌有才华，有才干， 大度，颇有君子风范，是齐威王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执政，出谋划策。此外，邹忌还以其相貌著称，品德也受到众人的夸赞。众所周知，在《战国策》当中记载着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这个故事。话说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对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道：“我同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的妻子说道：“您漂亮极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这个城北的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漂亮，就又问他的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邹忌同他坐着闲聊，邹忌又问客人道：“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客人说道：“徐公不如您漂亮。”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徐公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自己与徐公相差甚远。晚上躺着想这件事，说道：“我的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想有求于我。”因为这件事情，邹忌突然之间想到，其实在国家大事上也是这个道理。于是他上朝拜见齐威王，说道：“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想有求于我，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120座城池，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的人没有谁不是有求于您的。由此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很深了。”齐威王听到这儿也是如梦方醒，立刻说道：“好。”就下了命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书面劝谏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的耳朵中的受下等奖赏。命令刚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觐见，宫门前庭院内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几个月之后，还不时的有人偶尔来觐见，满一年之后，即使有人想觐见，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燕、赵、韩、魏等国听说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拜齐王，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战胜别国。 邹忌，战国时期齐国的丞相，同样也是口才了得的一位辩士。邹忌不仅口才好，而且善于运用生活中的事情和君王的爱好来阐述道理。究竟他是怎么和君王觐见的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邹忌。 在历史上，关于邹忌的典故还流传着一个贤臣弹琴见齐王的故事。说公元前356年，齐桓公死后，他的儿子齐威王继位，但是齐威王继位后得意忘形，纵狂无度，每天吃喝玩乐，对于朝政大事是不闻不问。而且齐威王非常迷恋弹琴，经常独自关在后宫内抚琴，自娱自乐。一晃之间9年过去了，国家日趋衰败，百姓贫困不堪，周边国家看到齐威王如此荒唐，接连起兵进犯，齐国则连吃败仗，边防线上不断的报警，齐威王则仗着国大业大，根本不予理会。文武大臣见到齐国江河日下，纷纷上书劝谏，齐威王都把他们当作耳旁风。到后来，齐威王见劝谏的大臣妨碍自己的雅兴，索性下令不准觐见的人进王宫，如有违者立刻赐死。大臣们都很担心国家的安危，心急如焚，但见齐威王根本不听劝，又下了死命令，一个个只好缄默其口。这样齐国的国势越来越糟糕了。看到这样的情形，邹忌就自称是一位高明的琴师，走进了王宫，对侍臣道：“ 听说大王爱弹琴，我特地前来拜见，为大王抚琴。侍臣禀报了齐威王，齐威王一听高兴极了，立即召见了邹忌，并且为了展现自己的琴艺，齐威王更是得意忘形地先自弹奏了一番。邹忌听后连声称赞道：“好琴艺啊，好琴艺！”齐威王不等邹忌称赞声落音，连忙问道：“那么你说一说，我的琴艺好在哪里？”邹忌躬身一拜道：“我听大王那大弦弹出来的声音十分庄重，就像一位明君的形象。我听大王从那小弦弹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晰明朗，像是一位贤相的形象。大王运用的指法十分精湛纯熟，弹出来的各个音符都十分和谐动听，该深沉的深沉，该舒展的舒展，既灵活多变又相互协调，就像是一个国家明智的政令一般。听到这悦耳的琴声，怎能不令我叫好呢？”齐威王听了邹忌这番赞美之词，十分高兴地说：“哦，看来你真是一位高明的琴师了，我正愁没法子解闷逗乐呢，本王倒要你弹一曲听听。”齐威王说着，吩咐左右摆上桌子，将琴安放好。邹忌坐在琴前，熟练地调弦定音之后，把两只手放在琴弦上，半天动也不动。齐威王很是惊奇，问道：“哎，你怎么不弹呢？”邹忌一笑说道：“我是学大王的样子呀。”齐威王惶惶不解，邹忌干脆把琴往旁边一推，说道：“琴好弹而理解难呐。”齐威王说道：“有何讲究？”邹忌道：“话说古时候，伏羲做的琴长3尺3寸6分，好像一年的360日，上圆下方，犹如以法规治理天下。弹琴本来为陶冶性情，杜绝淫邪之念，乃修身养性之乐事。”齐威王听着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邹忌接着侃侃而谈：“弹琴与治理国家一样，必须专心致志。五根琴弦好似君臣之道，大弦音似春风浩荡，犹如君也；小弦音如山涧溪水，像似臣也。应弹哪根弦就认真地去弹，不应该弹的弦就不要动，这如同国家的政令一般，五弦配合协调才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这正如君臣各尽其责才能国富民强，政通人和，弹琴与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呀。”齐威王听邹忌以琴喻政，不耐烦地说道：“先生将琴理说得这么玄，那只不过是空谈，我想要见识你弹琴的真本领，那么请你弹奏一曲让我听一听吧。”邹忌离开了琴位，两手轻轻舞动，只摆出弹琴的架势，却并没有真的去弹。齐威王见邹忌如此这般，恼怒地指责道：“你为何只摆空架子不去真弹琴呢？难道你欺君不成吗？”邹忌笑道：“哈，大王息怒，我弹琴自于想成为高手，所以成天琢磨弹琴的道理。大王身居王位，掌握整个国家的命令，不理国家政事，这跟我摆着琴不弹有什么两样呢？我摆着琴不弹，大王很不高兴，大王面前摆着齐国这架大琴，继位9年却不去弹奏它，一切国事都让下臣去做，连敌国屡屡进犯打算瓜分齐国的军国大事，大王也不放在心上，恐怕齐国的大臣百姓们也不会高兴吧。”齐威王一怔，这才意识到了邹忌来意的不寻常，连忙问道：“先生莫非另有见教？”邹忌躬身再拜道：“岂敢，我只知道琴声也是心声，琴不弹则不鸣，国不治则不强。”齐威王道：“先生说得对，你勤谏寡人，是寡人耳目一新，9年积重难返，我该怎么做才好呢？”邹忌说道：“这个嘛，说难也不难，大王应该像你每天勤于弹琴那样，当务之急是把国家大事先弹起来。”齐威王问：“这个我能够做到，可是从哪方面着手呢？”邹忌指着五根琴弦说道：“大王您可以先选贤任能，兴利除弊，不近声色，整顿军马，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演员在舞台上演出，难免会出现忘词儿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京剧戏曲中更是如此，而传统相声忘词儿就是说了这种现象引发出的笑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忘词儿。传统相声忘词儿原名叫渭水河，说的是演员在唱京剧《渭水河》的唱段中忘了词儿而发生的故事，是一出柳活，需要演员有很深的戏曲功底，先后有很多名家都演出过，很受观众欢迎。好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忘词儿》。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相声做了删减，敬请听众谅解。 这个忘词儿啊，就是说一个演员是不是在舞台上演出啊，这个注意力必须得集中， 当然了， 如果这个精神不集中，那么他就会出偏差， 哎，也保不住嘛。 一个演员为上场以前必须得找一个清静地方坐一坐， 哎， 沉胸服气的培养自己的情绪， 哎，养养神 呢。上台呢为艺术负责任， 是啊， 为艺术负责任呢，反过来说也就是呢为观众负责任， 对， 就怕在后台把精神都浪费了，台上就能出病。 嗯， 差不多的各剧团的后台啊，公约上都有这么几项。 都有什么呢？ 在业务时间不会客。 嗯， 业务时间不许打百分， 对， 不许下棋，不准开玩笑。 是是， 就怕把精神浪费了。有的时候那个业余演员呢，在台上掌握不住，就在这个地方。 嗯， 演员怕三禅。 什么叫三禅呢？ 就是眼禅、耳禅、心禅。 哦，这叫三禅。 哎， 那么眼禅 爱看的事， 哎，耳禅 爱听事， 哎，心禅 爱想事。 哦，这叫三禅呢。 这都容易出错。 嗯， 舞台经验不丰富也不行。 哎，这是个主要的。 艺术基础不强也不行。 哎， 您看一个演员呢，必须有这么三大特色。 什么叫三大特色呢？ 得有这个状元才、英雄胆。别还造一张脸， 我还得有这么三大特色 就解决问题。 那么还得有状元才， 哎，可不是那么大的才学，就是天赋得强。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首先呢先看一看是什么内容，看一看这个主题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性格，再看一看呢周围的环境，人物的作风，你都把它看好了，再加上动作感情表演出去，他就不会错。 哦，是了。 那么这个英雄胆呢， 就是你胆子得冲。 哦，胆子得冲。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你得把它美化了，在台上你演出一段相声不能跟背书似的。 那是啊， 比如说吧，有的地方需要添，有的地方需要去，你得动手。比如说坏了没关系， 嗯， 你再检查怎么说坏的，你再把它提炼好了。这个没有提炼不行。 哦，是喽， 得有二度创造的能力。 哎， 得有这个才学。 那么这个别还臊的一张脸呢， 假使说坏了的话别还臊。 嗯， 比如说忘了，有的人呢就犯这毛病，中间说忘了脸就红了。 对，红了， 脸这么一红，脑袋后头扔了一声， 嗯， 腿啊也发颤悠了。 哎呀， 手脚冰凉， 嗯， 可直出汗。你说这叫什么病呢？ 真是嘛， 这叫什么，舞台掌握不住。这样您就得向这个职业的学习。 哦，专业的。 您看我们要是说忘了的话也看不出来。 嗯， 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保着险呢。 哎，这是甲乙嘛， 我这边的词儿他也会，他那边词儿我也会。 对， 比如说我这边说忘了，我可以告诉他， 嗯， 他能接着说。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明着告诉我吗？ 哪能明告诉我。 还是啊， 我们有一个暗令子。 什么暗令子？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哎，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说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哎，他忘了，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哎，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 嗯， 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哎，这是我忘了。 要说您看不上对歪嘴，那是全忘了。 啊，全忘了。 全忘了也好呗。 怎么办呢？ 冲您一鞠躬。 哎， 换后场。 哎，没那么容易的。 反正是说功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哎，来个倒插笔。 就怕这个唱功呢。 哦，唱功， 唱功它有管音。 是啊，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哎，腔调板眼嘛，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那是啊， 提这是个笑话。 什么笑话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哦，您的朋友 姓王，叫王雨田。 哦，王雨田呢？ 他是票友。 哦，票友， 唱京戏的。 哦，京剧。 唱老生。 是是， 谭派老生。 哦，谭派老生。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哎，哪出？ 探母。 哦，四郎探母。 有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哦，嗓音好啊， 头上都不出汗。 嗯， 还不印场。 呵， 也没倒过仓。 哎呀， 刚嗓子一条。 这么好。 就是一样缺点。 哎，哪样？ 没有舞台的生活。 哦，又是喽。 就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采唱过。 嗯， 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嘿，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采唱一下？ 嗯， 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感情是吗？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啊，是啊， 嗯，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对， 也是票友。 嗯， 关少华、许汉英， 哎，李宗义， 这都是票友下海啊。 是吗？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 嗯， 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嗯，是是，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哦，一个大剧场。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哪出？ 全本的《探母回令》。 哦，是这个大炮。 这个月份别扭。 什么月份啊？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哦，正热呀。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嗯，怎么了？ 就是没有经验吗？ 嗯， 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化学作用， 站在那也难受，坐在那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盯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 嗯， 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我真能说还是。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了。 嗯， 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哎， 他心里就这么想。 他呢， 今儿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 哼哼， 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哎，这是小心嘛。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对啊， 一给他勒了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哎呀， 往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了2成去。 呵，剩了8成了。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重的。 嗯， 所以呢取消2成能耐。 哎，差了2成吗？ 里边得炫一胖袄。 哦，胖袄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印他肥大， 里边炫那个胖老啊，显得魁伟， 哎，好看吗？ 好看， 嗯， 要不炫那胖老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那多寒碜呢。 那个胖老那个挺老厚的棉衣裳， 是啊， 天热他出不来气儿，又取消二成能耐， 得剩了六成了。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饭量倒是不大，灯凑底， 嗯， 但是走道他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哎， 他上晃， 是啊， 脚底踩棉花了， 嗯。 又取消二成能耐， 得剩了四成了。 带一胡子算什么？ 然后啊，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有障碍了。 嗯， 又取消二成能耐， 得剩了二成了。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 嗯， 在这个时候，警官节要地方到了。 是啊，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 哎， 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还听在那心里头， 嗯， 随那锣就蹦起来了， 哦， 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壳子阻挡的，心能蹦出来 是小心嘛， 就那么害怕， 嗯， 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那该出场了，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哎，这是欢迎他。 坏了， 那怎么了？ 打这儿说呀， 嗯， 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是啊，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哎呀，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一千多人呢，就是两千多只手啊， 每人两只嘛。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 嗯， 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嘿嘿，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 嗯， 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走场。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一叫板， 哦，您给学一学。 嗯，吞出来，斜着身往这儿这么一站， 干嘛斜着身站着？ 姿势美呀， 哦，好看。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哎，精神嘛， 就跟照相一个样。 哎，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想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儿对光，这个往这儿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 嗯， 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对，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要正着身照呢， 那寒碜呢， 哎，也不准呢。 既身那儿对光 啊， 这边往这儿这么一站， 嗯， 这样， 哎，怎么意思啊？ 非得斜着身， 嗯， 往这儿这么一站，有身段，弹起袖来，正观，捋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哦，到了中台口， 这儿有个引子，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 金青锁梧桐，长叹空啊碎，几针呐拂。 哎，引子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呢？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嗯， 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哦，大座。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哎，都有规矩，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儿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呢？ 十罗忧愁十五年，饮过红娘苦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定场诗， 本宫四郎颜辉， 斗名姓， 这是原词儿。 哎， 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是啊， 多磕上了。 哎呀， 这场又出来了。 怎么出的场啊？ 嗯，吞。嚯！ 哎，怎么意思？ 怎么这么些人呢？ 这就捧你来了吗？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啊，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真是吗？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哎，怎么了？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啊， 都坐着呢。 真是吗？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还是啊，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哎，没这么听的， 走不上来了。 嗯， 这场就出去了。呆呆， 您这是杨艳辉吗？ 这半身不遂。 嗨，多寒碜呢。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哎，到了中台口了， 应当念引子呀。 啊，念吧。 坏来了， 坏坏， 把词儿忘了。 哎呀， 你说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头一天露戏， 啊，照相出来了， 嗯， 一句没唱，照相要回去， 好话着不就回去了， 倒是也没人退票， 哎，都是自己人吧。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不好看吗？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哦，名老师啊， 教他俩词儿， 哦，两个词儿，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真词儿是什么呢？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那么假词儿呢？ 省事。 什么呀？ 俩字。 哎，哪两个字？ 沙高。 沙高。 嗯， 就这么干念吗？ 哪能干念呢？ 啊， 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 嗯， 把沙高想起来，昨天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 嗯， 绷住了咳嗽。 嗯，好。 沙高，沙高。沙高沙呀高， 四根沙高也对付下来了， 也行了。 嗯， 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哎，念吧。 也忘了 啊，也忘了，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呢？ 二本沙高吧， 我再接演吧。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考沙考沙考沙沙考沙考大沙考， 还有一根大沙高， 奔公 斗明星， 也忘了， 也忘了， 还是沙高吧。 我再歇眼吧。 行沙明考死标沙高，我在沙高甲前重臣，官居沙高之职，封了沙高之命，带领五百名沙高攻取沙高，得中沙高， 有 沙高去宇宙。 什么戏？ 大天棚。 我说怎么用这么些沙高呢？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那哪行啊，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原谅一下。 哎，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 嗯， 提的也是个实事。 哦，也是个实事。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哦，山东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 哎，大戏院吗？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什么戏啊？ 打棍出香。 很普通啊，这个戏。 戏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那天上台精神不好，把词忘了。 哦，是是。那么哪点啊？ 很明显，就是那四句摇板。 哦，四句。 食材樵夫对我论，老则名叫葛登云，甩开大步朝前奔，不多来到泽壁府门。 哎，四句散的吗？ 他呀记住前面一句半，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老则鸣叫也唱出去了。 哦，也记住了。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 他是什么原因忘的呢？ 就是啊亏教税。 哦呀，这是个 那段啊，这个戏园呢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个戏班到了，园子请客，那叫下车饭。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 哦，多一点。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打了一宿牌，亏觉睡。 哎，多耽误事情啊。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打昏出香，他去范仲宇就把词搁在那儿了。 嗯， 往这儿这么一站。 哎， 食材樵夫对我论，这有一锣叫老则鸣叫。 哎，怎么着？ 坏了， 这多麻烦呢，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 哎呀，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长得这样好。 嗯， 是个老经验了。不是忘了吗？他昨天不唱了。 嗯， 以为就歪了。 嗯， 他不但不唱，连场面都给掐了。 嗯， 从场面上一伸手， 这是怎么回事？ 免家伙。 我掐住头。 戏台的规矩，打我老那擎着剑呢，等着打下边那锣呢，一看他不要场面了，一分剑子加。 哎，不打了。 就不打了。 嗯， 打锣一抱锣，当。 哎，也不打了。 打小锣，呆。 哎，不打了。 拉回那嘣， 怎么着， 弦折了。 嗨，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 赶紧折就接。街上等着他，这点没有白活。要说这位真高，在这个情况下他是现抓现编，编了几句白跟台下的讲理，让人听着那么可笑。 是啊， 就这么个劲儿。 嗯， 哎呀，茄子，是方才小狗对我眼前明明白白，怎么我一时就想他不过气。 那你忘了吗你？ 哎， 怎么了？ 真烦了。 我烦了。 咱说是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就叫起个家伙来。 我叫什么呢？ 叫乱锤。 我乱锤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这是响事吗？ 这点他有身子，拍脑袋捂屁股，在台上转弯。 对， 他想这老子名字叫什么。 嗯， 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嗯，这老子名字叫什么来？ 你还没想起来呢。 要了我的性命了， 把实话都说出来。 这样，他说我往哪儿钻呢？ 有主意。 他呢？往那打鼓的那儿钻。 哎， 那是老师。 哎，打鼓老 什么戏都会，不会他打不上来啊。 是啊， 我问问他 解决问题。 哎， 就这个办法。 这打鼓队，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快告诉我。他猛劲儿，他说叫什么？你再转一圈吧，我也忘了。 我撞在一块儿了。 我凑巧啊。来，我再转一圈。 再转一圈， 又转上了。降，转到这会儿，拉胡琴把他给救了。 哦，琴师。 嘿，角儿，葛登元。 嗯， 我想起来了。 你嚷嚷什么你？ 他这么一高兴，他嚷嚷出来。 告诉你还想不起来？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 那哪行啊？ 眼睛馋也不行。 哦，眼睛馋 也容易出错。提这个也是个实事。 哦，还是个实事。 有一次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哦，中国大戏院，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 哦，什么戏啊？ 渭水河。 哦，文王访贤呢？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票价是个普通票价，头天还不错，客满。 哦，2000多人呢。 嘿，不该着露脸。 嗯， 让这个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 哦，正宫老生 头了是个李子老生， 是 周文王。 哦，周文王，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嗯，什么词儿呢？ 周继昌战李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 嗯， 唱出来是这个调。 那么您给笑一笑。 周继昌战李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打鼓的鼓的嘟儿。 您这什么呀？ 这是哪户口？ 我等掉井里头呢。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什么词儿啊？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这怎么个唱法？ 唱出来是这个调。 您给再笑一笑。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哎，很好听嘛。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我全记住了。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就是眼睛馋。 哦，眼睛馋。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 过去有啊。 这个手巾板只是大都市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300-400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哎，有呛。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这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哦，还是技术。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实实了，在锅炉上这么一拧，拧干了以后，甭管多高的楼多远的近人，就这么一砍，啪就砍过去。 嗯， 那个人正手这么一掐，正合适。 对， 久练久熟，熟能出巧。 嗯， 要是经这么砍，这还不算功夫。 我还不算， 练出点花样。 什么花样？ 打腿底来。 哎， 走，啪， 这叫什么？ 这叫张飞骗马。 张飞骗马， 接住也得露一手。 那是啊， 打身后的来。 哎， 走， 这叫什么？ 苏秦背剑。 你真奇迹还是？ 可这位先生，他在山西待惯了，他没看见过手巾板。 嗯， 可听说过，说在天津、北京那个手巾板扔得棒之极了。 嗯， 他就是没看见过。这次是首次到天津演出。正唱的丝子牙这会儿，这个手巾板由他眼头了肉底下的就飞过去了。 嗯， 把他吓一跳，他眼睛往那儿这么一瞧，把这词儿给忘了。 哦，这么回事。是 往这儿这么一站，家住在东海岸，老罗威姓叫名上丝子牙。什么呀？ 什么 鸽子？ 鸽子。 哎呦，手巾呢？ 哎，毛巾。 啊，这横就是那手巾板。 对。 哎，下边找不着了。 哎呦，这可麻烦了。 这点没有愣着的功夫，让他脑筋快的重复了一句。 嗯， 子子牙。他想利用这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吗？ 啊， 没想到，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牙，子子牙，子子牙。那混混的都纳闷啊。 嗯， 什么意思？我们那角儿运场了是怎么着？ 哎， 怎么那么些呲牙呀？我揍了他点儿吧。 哎， 咯隆咚，呲呲牙，咯隆咚，呲呲牙，咯隆咚，就听他们俩的了。 俩人斗上了， 听戏的也纳闷儿啊。哎，怎么不唱净呲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 哦， 大伙一看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 听戏的一响啊， 哦， 这是忘词儿， 哎，忘了。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轰上了， 嗯， 砰，好吗？ 嗯， 一给他叫好，他错响了。 那么他呢？ 他当然爱听这嘶哑给他叫好的， 哎， 他心里还美呢。我这是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 嗯， 哦，一定是爱听我这嘶哑。 嗯， 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谁嘶哑。 嘿， 那边好，嘶嘶哑。那边好没，嘶嘶哑。那边太好了，嘶嘶哑，净嘶哑了。 对， 在井靠远坐着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说，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 嗯， 道号叫飞熊啊。 他想起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忘词儿》。在这段相声中啊，所唱的京剧《渭水河》又名《808年》，文王访贤，是生净唱功戏。马连良曾以老生扮演姜子牙，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之一。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